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意怎换，魔力 S 档案，精彩不断。 大明落难太子，东瀛忍者少女，蒙古水师提督，以鲸鱼为坐骑的高丽投资人，这一行人在茫茫大海上四处寻找蕴藏无尽力量的佛岛，希望自己的心愿能够实现。在大明水师的追击和大海盗的环伺之下，他们将谱写出一部怎样的大明航海传奇？架空小说《四海惊奇》，不空文化出品，主创马伯庸，驰骋赵老师，演播江宁。 第54章，鬼岩礁。看到海面平稳依旧，并未再出现风暴的痕迹，建文等人这才解开捆在身上的绳子。哈罗德从身上口袋里掏出好几样三角形、十字形的千星仪器，想根据星星的位置寻找方向，无奈风浪虽停，天空还是铁灰一片，望不到半点星光。哈罗德趴在甲板上鼓捣半天，才发现这些宝贝仪器都成了废物。哈罗德又掏出一根拴着细线绳的磁针，想测量方位，磁针不知什么原因滴溜溜转了几十圈，就是停不下来。铜雀思量片刻，恍然大悟，说道： 破军说过，这佛岛海域有圣怪吐纳云气，制造幻境和恶劣天气，又说有万千魑魅魍魉出没，让人找不到方向，只怕我们目前所遇到的都和这些怪物有关了。 哈罗德听了铜雀的话，心有灵犀，也说了一大通： 听说欧罗巴以西的海上也有一片区域，指南针到彼处磁场混乱，不能指定南北，想必之前来到此处之人也是找不到星星，指南针又失灵，以为是妖魔鬼怪魑魅魍魉作祟，实乃是磁场混乱作怪之故也。 建文越听越糊涂，哈罗德解释了半天什么是磁场，说这是伟大的科学。建文问哈罗德，自己念诵那段经文风浪竟然止歇，又是什么缘故？哈罗德也解释不清，只好说这世上还有许多事是伟大的科学也还无法解释的。建文看到腾格斯还被好几道绳子死死拴在桅杆上，想要给他解开，不料腾格斯被刚刚的狂风巨浪吓得不轻，死活不肯解开绳子，建文也只好由他。这时铜雀说道： 太子爷，你从青龙船口中得到的佛岛地图此时不拿出来更待何时啊？ 这真是一语点醒梦中人，铜雀的这句话让慌乱不知所措的建文想起身上还有这件东西，他连忙打开地图，只见地图上一个小小光点出现在奔流不息的蓝色部分上，看来这就是青龙船的所在位置了，离佛岛还有段距离。建文惊奇地发现佛岛的位置和他上次所见果然不同了，看来说这岛会移动果然不虚。 在距离代表青龙船的光点最近的地方有个金黄色的岛屿。建文想，也许可以先试着登岛看看。他把自己的想法说出，得到了一致同意。哪怕上岛得不到什么情报，先让双脚踩到陆地总不是坏事。正说着，铜雀指向前方让建文看。只见前方深处的黑暗幽冥当中有几点灯光闪耀，恍惚间有歌声传来。这歌声不像大家所知的任何语言，伴随着海上咸湿气味袭来，叫人有些毛骨悚然。哈罗德想起自己在摇篮里就听过的可怕传说， 听说欧罗巴北方的北海里有一种会用甜美歌声勾引船员跳海的绝色妖女，莫非佛岛海上也有此等妖物？ 哈罗德吓得紧紧抱着肩膀猛搓，希望多获得点热量。建文看到地图上标出的岛屿位置和这歌声相去不远，决定冒险过去看看。青龙船加速过去看看。青龙船调整位置，32个轮盘全力发动，朝着灯光和歌声响起处驶去。灯光似乎永远在前方，不管行驶多久也没有靠近的感觉，倒是歌声越发近了。只是这歌声远不像哈罗德所说的甜美诱人，歌声宛若魔音，调子也跑得厉害，听得人心烦意乱。青龙船越是靠近歌声传来的方向，航速越是减慢，无论建文如何催促，青龙船也不肯再加速。到最后只剩下4个轮盘还在旋转，直到又走了一段，看到伸出海面林立的各式桅杆，建文才明白青龙船减速的原因。原来此处看似海波不惊，其实水下潜伏着众多的暗礁，这些船只想必都是寻找佛岛的探险船，他们也在变幻不定的风浪中幸存下来，却被远处闪烁的灯光和奇怪的歌声吸引，觅声光而至，结果撞上暗礁沉没。由于拥有自动识别海况调整航速的能力，青龙船放缓航速，躲开了那些各种船只都感到畏惧的暗礁。在暗自庆幸的同时，建文等人也对前途有些担忧。露出海面的长短桅杆密集得像是树林，只留出很狭窄的一条通道可供船只进出。青龙船不但要躲避暗礁，还要躲避那些隐藏在水下的破碎船体，左拐右拐像是进了迷魂阵，找不到出口和尽头。哈罗德哎呀地叫了一声，他的目光追随着一根伸出海面的旗帜看了许久，直到这面旗帜完全淡出视线，再次沉浸在黑暗中。哈罗德说，这面旗帜属于一位著名的欧罗巴航海家，这位勇敢者为了探索东方，带着3艘船只组成的船队2年前于威尼斯出发之后杳无音讯，没想到竟在这里看到了他悬挂着圣马可雄狮的旗帜。哈罗德的发现令众人心情再次沉重，这里看来是一片死亡海域，青龙船能否活着穿出去恐怕只能看运气。歌声还在前方响起，青龙船没有别的退路，在这狭窄的水道甚至连转身返回都不可能，只好继续前进。歌者的身姿在拉着黑幕的前方海面出现了，几根如鬼爪一般参差交错的桅杆上架着尚未完全破损的雕斗，桅杆顶端的旗帜早已变成破布条，还在迎风飘舞。由于船身早已沉入海中，露出海面之上的雕斗距水面不过1-2丈高，雕斗边缘坐着3-4个黑影，他们看起来全身赤裸，下半身长着古怪的鳍和脚蹼，身材五短，上身乌黑一团看不清楚。 啊，美人鱼，是美人鱼啊，是航海者中流传的美艳无比用妖媚与歌声诱导航海者的美人鱼啊。 哈罗德双手抓着脑袋上羊毛卷一般的金发失声大叫， 声音中既有恐惧，又有见到新物种的喜悦。看样子，他对于美人鱼这种传说中的怪物有着相当的执念。见大家都满脸疑惑，哈罗德兴奋地掏出一个小笔记本，翻到记载页，侃侃而谈。 咱在古书见过记载，极东之海有鱼，上身为美人，下身为鱼，好喘个嬉戏，引诱男子，生性冷酷残忍，与天地同寿。人若得食其肉，能活万年，其泪坠地为人鱼宝石，在咱佛朗基国中，此物价值连城，乃是低等珍贵的宝石。 说完，哈罗德又将本子给剑门和铜雀看。本子上画的美人鱼果然上身是美女模样，下身是鱼，看得出是哈罗德的素描图，旁边还有他用佛朗基文写的解说文字。然后哈罗德夸张地挺起胸，伸出双手，手掌指向人鱼坐着的位置，说道： 列位看官，莫要错过，请睁大眼睛仔细观看，此等美丽之物种便是万物之神所创造的神奇精灵。 众人顺他的手看去，只见随着青龙船靠近，借着微弱的亮光，已然能够看清雕斗上所谓人鱼的模样。这些生物下半身并没有长鱼尾巴，古铜色的铜体与人类没有区别，手脚之间都长着鳍和蹼，手上还拿着鱼叉。再往脸上看，见闻被吓了一跳，原来他们宽大的肩膀上并没有脖子，而是直接架着一个斗大的鱼头，嘴宽牙长，头顶到脊背上还有一道长长的背鳍。最让人受不了的是他们那双毫无生气的死鱼眼。见闻被这些古怪鱼人的恐怖外形吓得倒退两步，看来破军说的没错，这些鱼人和小娇女的确怎么看都不属于同一种族。哈罗德也僵在那里不知所措，只有还捆在桅杆上的腾格斯兴奋地挖苦哈罗德说： 嘿，你不是说上身是美女吗？咋就没看出美在哪儿呢？和他们比起来，俺这张脸倒是要俊俏的多呢。 铜雀倒是不慌不忙，他会多种语言，此时怕也没用，不如和他们试着交流一下。铜雀清清嗓子，上前和鱼人交谈，可是鱼人就是痴痴呆呆模样，几双圆溜溜的眼睛眨也不眨地看着他。直到铜雀换成底料内语问话，鱼人们才算有了反应，但似乎只能说一些简单的词汇，并不能连贯起来，语速也是极慢。铜雀和他们交流许久，众鱼人一起伸出手指，朝着前方发出咿咿咿的怪声，似乎在指明方向。铜雀的脸色变得和缓，他摸着自己胸口向几位鱼人行礼，众鱼人也看似友好的学着向他回礼。见闻看得焦急，过来问道：老先生，和这几位说了什么？铜雀这才转过身来对见闻说道： 万幸我与他们能说上话，他们说这里叫鬼岩礁，几百年来不知为何多有船只在这里沉没，我们能活着见到他们，他们也觉得很是稀奇。 腾格斯在旁边听得不耐烦，插了句嘴： 不知什么原因，还不是听着你们唱歌靠过来才触礁的。 铜雀没有理睬腾格斯，继续说道： 他们讲我等看到的灯光怕是安康鱼怪发出的诱捕灯。 诱捕灯，见闻虽说曾在画谱上见过安康鱼，却也知道这种头顶长灯的怪鱼生于深海，在海面上看到他们的灯光还真是稀奇。铜雀继续说道： 正是这种鱼怪身材极为庞大，大概有蓝须弥那般大小，它们夜晚潜伏于海底，只在白天浮上海面， 用头顶触须尖上的诱捕灯诱惑船只或者大型海兽靠近捕猎。 建文看看周围灰黑色见不到一点阳光的海面，以为是铜雀讲错了。且慢，你说这些安康鱼怪夜晚潜伏在海底，只白天浮上海面，现在不是已经入夜了吗？ 铜雀摇摇头，否定建文的疑问。不不不，现在正是白天，这些安康鱼怪成千上万，在海面吐纳雾气，所以这里的海上总是黑暗一片，很少能见到阳光。有时他们还会吐出奇怪的雾气，产生海市蜃楼，利用诱捕灯让人产生幻觉。 听到安康鱼怪会吐纳雾气，制造海市蜃楼，诱捕猎物，建文确定破军说的圣怪就是这些东西。 铜雀接着说道，还好这些鱼人非常友好，他们说这里好多年没有生人来过，给我指了出口去处，还说我们要去的鱼人岛就是他们的村子，欢迎我们前去。可见呐，多学几门语言当真是好事。 这回建文也不得不对铜雀敬佩有加，奉承了几句，然后青龙船朝着渔人岛方向前进。建文打开地图看，只见标明青龙船的光点眼看就要靠近地图上的岛，可惜前方的海天还是灰色一片，并不能以肉眼分辨出方位。 等小岛的黑色轮廓出现在前方，青龙船已经靠在浅滩。 哈洛德第一个跳下船，建文和铜雀刚要跟着跳下，忽然听到腾格斯在身后叫嚷，这才想起他还被捆在桅杆上。众人说笑着替腾格斯解开绳子，腾格斯一面捏着被绳子勒疼的地方，一面痛骂哈洛德不够朋友，居然自顾自的就先走了。建文从船舷翻下去，落在柔软的沙滩上，海水刚刚到膝盖。建文朝前走了几步，忽然觉得膝盖一痛，像是触到什么东西。他弯下身子仔细看，竟然被吓了一跳。原来，膝盖碰到的是一具鱼人的尸体。尸体还没有被海水泡成白色，看样子是心死不久。再往前走，零零星星又可以看到七八具鱼人尸体。虽然不知发生何事，建文还是把转轮火虫的机簧打开，也叫腾格斯、铜雀和哈罗德都小心提防着。走不多远，众人终于登上了鱼人岛。这座岛与其说是岛屿，还不如说是大一点的海礁。三面是陡峭的岩壁，一面临着深不见底的黑暗海沟。即使在如此昏暗的环境下，依稀可以辨认岛上有三四十处原木和稻草搭建的高脚屋。这些高脚屋距离地面很高，看样子海水涨潮时经常会把整个岛礁几乎全都淹没。几十名大大小小的鱼人在走来走去，他们几乎全身都赤裸，只有下身穿着短裤，有的在沙滩晒渔网，有的在沙滩上不知所谓地走来走去。由于他们都长着鱼一样圆溜溜又毫无生气的双眼，加上满嘴长长的尖利牙齿，看着好似一具具长出下半身的鱼竿。铜雀上前和他们打招呼，这些鱼人似乎显得既不友好也不敌视，但问什么都答不上，只是指着村中最大的一间茅草屋说， 问长老去。 见询问无果，众人也只好前往长老的大茅草屋。这间茅草屋不但大，屋顶上的干草盖得也厚，里面大概有两层楼的样子，木地板下面的高脚离地面也有一层楼高。门口到地面用绳子扎着一具简陋的木梯，有一位面上堆积着很多皱纹、两条长长的须子垂到胸口的老鱼人正坐在楼梯上，双手拄着一根拐杖发呆。 看样子他就是这个村子的长老了。铜雀上前恭恭敬敬地深施一礼，用以料内语打招呼。愚人长老双目圆睁瞪了他许久，似乎没有听懂的样子，却回过头用一口字正腔圆的大明官话慢悠悠地对建文说道： 阁下便是大明的太子建文吧？ 铜雀没想到这愚人长老竟然会说中国官话，而且居然晓得建文的身份。建文也被这突如其来的状况惊得不知所措。愚人长老见众人惊异的样子，不慌不忙地又对铜雀说道： 我不光知道他是大明太子，还知道您是铜雀老先生。至于我为什么知道这些，你们不必知道。你们既然要去佛岛，我自然会为你们指路。这也是我们这一族人守候于此的宿命所在。不过太子爷，你可有带着传国玉玺？ 见愚人长老对自己的底细知道得清清楚楚，建文反倒不觉得惊慌了。人家和老阿姨一般能掐会算也未可知，既然对方说可以为他们前往佛岛指路，建文也就点头答应着取套玉玺，捧着走上阶梯要交到愚人长老手里。愚人长老坐在楼梯中间不上不下的位置，建文单手捧着玉玺，另一只手还要去抓楼梯，以免自己摔下去。走到愚人长老面前，建文将玉玺举起给他看，玉玺下面受命于天继寿永昌的铭文。忽然建文想起海滩上的那七八具愚人尸体，随后问愚人长老：我等到此岛屿时见到海滩上有七八具似乎是贵村村民的尸体，不知是怎生缘故啊？突然愚人长老毫无表情，犹如僵尸的脸抽动了一下，带动着眼皮也跟着动了。这举动只在一闪之间，却被建文看得清楚。他觉得哪里必有缘故，抓着玉玺的手下意识紧紧扣住了玉玺尾端的盘龙钮。愚人长老没有接玉玺，他的手颤抖了。愚人长老说道： 他们是被人杀死的。 这时建文看到长老身后黑洞洞没有门的屋子里，一高一矮两个身影转了出来，高的正是阴阳师卢蛇夫，而矮的手里拿着金色折扇，不是幕府将军又是哪个？在将军的狞笑声中，剑门手一松，传国玉玺脱手掉落，在楼梯的隔挡上磕了一下，然后顺着楼梯缝向下落去。剑门急向下看，只见二十几名黑色铠甲的日本武士将铜雀等人团团包围。哈罗德见玉玺从剑门手中落下，猛冲几步跃起，半个身子在沙土地上滑行了几尺，远到楼梯正下，双手刚好接住玉玺。忽然哈罗德咦了一声，他手中的金镶玉玺由于在楼梯上这一磕，镶金的那个角竟然和本体铺开一条大缝。建文记得小时候听右公公讲过，这传国玉玺本是赵国的和氏璧，后来被秦始皇得了许刻成玉玺，上面的受命于天继寿永昌八个篆书铭文还是秦丞相李斯写的。后来汉朝王莽篡位索要玉玺，太后怒掷玉玺摔掉一角，王莽命工匠用黄金镶嵌修补。哈罗德忍不住用指甲用力去抠玉玺上金角的缝隙，金角竟然被他扑的一声抠了下来。另在楼梯上观看的建文意外的是，金角被抠下的部分竟然连着一个寸许长的尾巴。 啊，你这是何物？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不空文化出品的架空小说《四海惊奇》，主创马伯庸，驰骋赵老师，